还是那么累，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中国首份国人工资报告发布，报告称中国居民工资水平在2004年到2015年间上涨了2.95倍，居民工资理财规模大幅提升9.6倍，远超同期工资涨幅，居民理财意识增强。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旅游绿皮书公布了2016年1月至10月中国城市标准旅游花费均值最高的10座城市，其中上海市、无锡市、深圳市分别位列前三，而北京并未进入前10。经过近3年的建设，海淀区免费无线网 My 海淀覆盖区域目前已达到3000多个，逐步实现了辖区内政府机关、科技园区、社区街道、交通场站、学校和商圈共6大类区域的无线网络覆盖，并向公众免费开放。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3国政府表示，对2014年3月8号失踪的马航 MH370 客机的深海搜寻工作已暂停。3国在联合声明中称，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能够确定飞机具体位置的新消息。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桂林山水甲天下，能够去桂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了很多人的梦想。1994年，歌曲《我想去桂林》红遍了大江南北，歌手韩晓也因此跻身了国内当红歌手的行列。在969电台《忆那些年》致敬经典演唱会的现场，我们也是请到了红极一时的著名歌手韩晓，他在现场为我们演绎了这首歌曲。电台的很多同事都说，演唱会结束之后，这首歌似乎给他们洗了脑，连续好几天都会想起这段旋律。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呢？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让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我想去桂林》。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I want to.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乐迷，或是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的忠实粉丝，高凌风这个名字相信你不会陌生。她就是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原唱者。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 80年代初期，高凌风创办了唱片公司，推出专辑《冬天里的一把火》，一度风靡了整个东南亚唱片市场，同时也缔造了他演艺事业的一个巅峰。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高凌风无法将歌唱事业拓展到内地，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被其他的歌手翻唱也是一种福分，毕竟通过了这一点，让更多内地的观众认识了高凌风。冬天里的一把火原曲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爱尔兰家庭乐队演唱的一首英文歌，而后由著名词作家庄奴重新填词，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力。歌曲本身拥有相当强烈的节奏感，高凌风在诠释这样的作品的同时，保留了原有的 disco 风味，并融入了自身滑稽的表演方式，将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这首歌曲的作词者庄奴以及原唱高凌风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回顾高凌风的旧照，年轻时候的他十分帅气，才华横溢，而患病之后头发变白，人也消瘦了不少。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近几年演艺圈太多的明星被癌症夺取生命，他们的离世让太多喜爱他们的粉丝悲伤，而他们曾经创作过的作品深深地印记在了每个喜爱他们的影迷歌迷的脑海里。一起来听到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 走进我身边，火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小时候我们最盼望过年了，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渐渐开始有点害怕过年，怕回到家会被邻居问你一年挣了多少钱，结婚了吗，买房了吗，生孩子了没有，还有没完没了的各种同学会走亲戚，人情来往，免不了的攀比，但是家人团聚的美好画面也同时在吸引着你。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春节日渐临近，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是每个在外漂泊游子的情节。但近乡情更切，你对回家过年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尽管在只有自己的世界，我能

曾坚持自以为是的缘分，最后才顺其自然，看花开无声。离开你那个人，同时释放了你，你为何不转身？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是我的，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布的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2017年世界经济预计将增长 2.7%， 而中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速都是 6.5%。 2016年世界经济仅增长 2.2%， 增长率为2009年以来最低。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京津冀三地跨省市省级高速公路一路多名编号不一的现象将改变。日前，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共同组织制定分别发布京津冀跨省市省级高速公路命名与编号规则，11条京津冀衔接高速公路今年7月将统一 S 打头。作为本市首家从中心城区整体搬迁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天坛医院丰台新址建设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天坛医院新院总面积扩大2倍，床位增加近1倍，将于2017年底全面试运行，实现开诊。随着1月13号春运开启，部分快递员开始踏上返乡的归途。顺丰快递、圆通快递、天天快递等多家快递公司的客服人员表示，2017年春节期间将保持正常收寄件，响应国家邮政局号召的全年无休政策。不过，迫于快递员数量的减少，一些快递网点将不再收件。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追忆也自豪，道路段

在他的身旁有个他。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让我得不到你，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他的情人，但是没有谁有想他的灵魂。旧爱还是最美，美的东西往往太早枯萎，后悔时的泪水又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旧爱还是最美，有时分手不是谁负了谁，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